里活已故女演员柯德利夏平怀疑被苏州一间餐厅侵犯她的版权，餐厅的店名、装修、餐牌和微信公众号周围都用了柯德利夏平的名字和个肖像，当然就没有征求过柯德利夏平本人或者其后人的同意啦，后人因此发出诉讼。嗱，呢咪文化差异咯，你啲外国人都唔识做生意嘅，唔知咩叫做协同效益啊，互利共赢咁样。我哋强国嘅商家俾咩你先至帮你做宣传㗎咋。唔係我哋用你嘅肖像，你多利夏平唔使知打落嚟强国市场听食风啦。而柯德利嘅夏平后人呢就告緊侵权呢，案件就未有结果啦。但根据 Jordan 啊 ,Apple 啊呢啲前居之鉴，结果系点都可以预见㗎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我觉得呢，我哋身为中国人呢，有啲嘢真係要留意同警戒嘅。我又讲世界杯啦。有一个英国嘅统计指出呢，喺世界杯历史上呢，我哋中国队又赢一仗，系咩呢？我哋系入选咗世界杯历史上五大烂队之一。因为点解呢？其实呢，即系各位听众呢，中国队02年系打过世界杯嘅。咁佢积分呢系总共系有零分嘅。咁净胜球负九分。咁呢佢仲有乜嘢伙伴同佢入选呢？有扎伊尔队啦 ,1974 年嘅世界杯。有阿尔多队啦 ,1982 年嘅世界杯。有沙特队啦 ,2002 年嘅世界杯。同埋2010年嘅北韩啦，即系朝鲜队。咁呢呢五队呢就入选咗世界杯历史上五大最差嘅球队。嗱，大家留意，呢个系英国一个统计嚟嘅。证明咗啲咩呢？证明咗英美呢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就是咁多，我强国新闻社八期。 嗱，轻松下啦，香港人开心一笑，讲个笑话俾大家听下。嗱，八期有一日开车去银行做嘢，点知搵嚟搵去搵唔到咪标位，於是就派架车银行门口啦。但因为嗰度呢就是一个抄牌嘅热点，於是八期就吩咐同行嘅 MJ 留喺车里面等，帮佢睇水。如果见到差人经过呢，就入去银行通知八期一声。咁八期就入咗银行里面排队啦。过咗冇几耐啊，真係有差佬嚟抄牌啊。结果 ,MJ 就好紧张咁冲入银行大叫，大佬差佬嚟啦，快啲走啊。嗱，结果系点样就交俾大家听众自行幻想一下啦。我系强哥新闻者阿 Win。 欢迎多谢强哥新闻者。 姐话咩事干啊你两个。 撞机啊呢啲叫做。欢迎呢一集嘅强哥新闻者。 做咩白旗有啲咩唔开心 啊？即係我哋而家世界杯嘛，即係大家捧嘅球队唔同呢，个默契都唔同咗啊。即係你又撑英格兰，我又唔撑英格兰，你又觉得强国劲，我又觉得强国唔劲咁样，好多好多阿桥。 我觉得强国劲，我系觉得强劲嗰个嚟㗎。 我知道真系劲嘅输九球未入个波。 你觉得强国劲唔劲啊？ 劲可以放返老婆仔女未？ 冇得问你添，因为一手人问答一次咁样，你信唔信中国人？你信唔信中国人？ 我人员咧，我想补充翻一样嘢嘅。咁啊，话五大即系最差嘅球队嘅。咁其实咧，呢五大入边咧，强国系稍为好啲嘅。 咩沙地今届都入到啊？ 唔系，佢讲过一年嘅。 每一届啊，因为佢系负九球啫。之前嗰啲系全部系负，系两位数。 因为有一届沙地系输俾德国 8-0啊嘛， 系啦， 2002年第一场 系啦，所以佢咪计嗰届咯。 系咁，但系即系咁样讲，如果咁样计咧，咁大把入唔到嘅球队就更渣啦。咁入到嘅之中最渣嗰五队咧，都仲系几 系咯， 几有实力。 即系前面入到之后，我觉得已经系个世界入边头32队最劲嘅球队嚟。 系起码入到啊嘛，即系譬如冰岛之前未入过咁样，冰岛都仲系渣过而家嘅中，即系当时嘅中国噶。咁样冰岛入咗就唔 系，真系斗得就辛苦啊！唔好讲呢 样。嗱，不如咁啦，慢慢我知道 MJ 咧就今节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 系啊，因为咧，而家咧，我哋香港啊，即系我有啲人话各地呢个讲法唔啱，但系而家实际上咧，用各地呢个讲法咧，就大家最能够明白嘅。因为香港某一笪地方咧，经已要行内地嘅法律噶啦，就一地两检嗰个地方啦。咁大家知道咧，嗰个法律嘅，即系我就唔系法律专家，咁但系据我哋所知咧，都有好多法律嘅差异咧，即系我哋用我哋尽我哋嘅所能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系啦，咁譬如头先我引言嗰个咧，就系阿柯德利夏平嗰个事件啊，我咧就愚昧啦，即系我觉得咧，法律咧本嚟咧就系我嚟去 judge 件事啱唔啱，然后我哋即系凭自己嗰、那个凭大家即系个大众啦，或者系啦对嗰段道德件事嘅批判，然后咧去从而定一个 rule 出嚟，大家遵守咁样嘅。咁过去大家认识嘅 強國法律啦，即係Jordan 啊、Apple 啊，咁反而俾人告侵權嘅，反而俾嗰啲，然後係勝訴嘅喎。係啊，咁我哋就要理解一下究竟強國嘅法律同埋香港法律有啲咩差異。咁從而我哋一入踏進去呢個地方，尤其是我哋越嚟越多人係即係加入強國生還者嘅行列，要逐漸多去強國啦，係咪？你上個車廂已經上強國㗎啦，咁就知道下啦。喂，原嚟咧即係唔講唔知，我即係都係睇新聞睇報紙先知，原嚟對嗰、那個大家對版權啊嗰、那個法例咧係有好大嘅差異。 不如咁，我哋簡單啲，我哋先由依個嘅大家普世價值認同嘅法律係點樣，再跟住再對比翻我哋強國法律，咁我哋咪一個清晰嘅 picture 咧，有啲底嘅。咁咧，因為強國咧同香港本身，因為香港係以前英治噶嘛，佢、本身係行兩套唔同嘅法律噶嘛。咁大陸咧就係、行一個所謂大陸法，香港係行普通法國家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入邊佢啲立法原意或者個立法精神咧，係咪有少少唔同嘅？唔 係 即係最簡單一個例子，即係個個都明噶啦，就係、例如香港咧，佢係無罪判定噶嘛，即係你未 定罪， 未定罪 當你冇罪， 係啦，即係大陸法嘅。即系中国啦，即系大陆法唔系讲紧中国大陆啊，大哥个真系叫大陆法啊。咁、个大陆法咧， 人人都有罪，你要证明自己冇罪。 冇话人人有罪，即系总之要证明自己冇罪啦。 要自己证明自己冇罪。 系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其中一个分别。咁又或者讲紧话，我、可能香港嘅普通法嚟香港法庭咧，佢系援引好多，例如哦，假设 M J 啱啱上个月强奸咗个少女咁样。咁咧，而家个强奸系比较特别嘅， 好在少女。 系啦，你系用个头发去强奸人嘅，咩我唔知点做到啊吓。咁你佢就系要援引，即系因为要比较特别啊嘛。佢就可能要援引翻以往嘅案例，再去睇翻你应该个判入，又或者个刑罚应该几多？ 点入个案例咧？呢啲冇嘅。 系啦，咁就可能就即系如果冇个案例，就再去 judge 咯，即系用唔同嘅案例去再 judge 咯。 我记得咧， 呢个就系呢个香港嗰个普通法嘅精神。大陆法咧，点解成日讲释法释法咧？即系大陆就系因为大陆法好多时就系真系要靠，因为佢有一个立法嘅原文喺度，你要靠一个所谓一个立法机关去解释，去解释翻，去话 judge 翻呢个法律咁。 咁呢个解释就唔系用一个客观嘅标准嘅，纯粹一个主观，由呢个所谓嘅有关部门。 其实又未必一定系，即系你可以咁讲，但系某啲国家因为有即系四三强或者四权分立，或者一个好独立嘅司法制度咧，咁所以可以系做到。因为美国都要行咩噶，行大陆法噶，系啊，咁但系 但人哋发三权分立啦， 系啦，咁但系某一啲国家咧就系讲紧话，喂，咁佢 系大国法啦，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 系啦，系啦，啊，呢个好学术嘅角度吓，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教老师啦，为咗令我哋容易明白咧，佢话有个叫做零众勿枉， 系 啊，呢个就系香港个基本嘅法律精神啊。咁佢话某啲国家咧就系零枉啊勿纵，系啊，咁啊睇下，即系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纯粹系睇下你嗰个法律嘅咩啦。咁啊嗱，而家咧我记得我之前都讲过嘅，内地嘅法律咧系好健全嘅，可能世界上最健全嘅，不过冇人遵守啫咁样。我哋而家先撇开呢样嘢啦，我先撇开冇人遵守，我当佢法律系全部人遵守，好啱嘅。咁究竟有咩分别呢？譬如我头先讲嗰个版权啊，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喺香港去判啊，或者喺世界上好多国家去判嘅话咧。Jordan 嘅侵權者或者 Apple 侵權者咧，係冇可能勝出嘅。咁嗱，而家呢個柯德利下平呢個案件咧，我攞翻呢個嚟講咧，就話喂，原嚟咧佢哋而家喺度 judge 緊，喺度 challenge 緊嘅嘢咧，就係控辯雙方喺度 challenge 緊，究竟應該用邊一個法律？咁因為咧，如果係中國嘅法律咧，中國法律咧，如果係一個人啊、肖像啊咁樣咧，譬如而家我哋三個人某一日出咗名啦，人用我哋肖像嘅話咧，咁原來個肖像咧喺嗰啲去世人身上嚇。嘅嗰個犯法嘅定義咧，侵權嘅定義咧，就只能夠係一啲毀謗啊，誣衊啊咁嗰啲情況之下咧，先可以告到佢嘅。咁所以按中國法律咧，基本上呢一啲嘅嗰啲後人啊，都知道話冇得搞噶啦。咁所以而家就喺度就 challenge 緊。应该因为佢哋系我哋夏平嘅后人系喺意大利咁样，咁所以应该用意大利嘅法律咁样。咁但系如果即系用中国法律咧，基本上就冇得搞。 但 系 件事发生喺中国境内嘅话， 咁所以结果都显而易见噶啦，都系输得， 都系输。 因为佢中国系有条例就系讲紧话你即系个注册，你个所谓商标又好或者个版权又好啦，佢净系计中国入边噶嘛。 系 系啊 系啊。 即系你譬如一个可口可乐，如果当其时喺国内啊，可乐未入去中国境内注册翻呢个商标嘅时候，突然间有个农民，可能佢整咗个拖拉机，佢个牌子叫可口可乐嘅话咧，咁相信可乐都要改名噶啦。 所以喺强国即系有佢嗰一套啦咁样，咁啊，譬如话我记得咧上个月度咧有一单嘢嘅，咁咧就系讲紧有个少女，咁啊唔见咗个电话， 哦呢、這个都有睇过，有 video 嘅，系啦，跌咗电话，咁咧咁啊跟住打翻俾嗰个执到电话嘅人啦，咁就叫个大妈咁样吓，咁啊话可唔可以俾翻电话我啊咁样，咁 个大妈要收呢个报酬， 系啦，就 话 两千蚊，咁啊讲价讲到一千蚊，咁跟住啊失主啊。少女咧就话冇乜钱啦， 系啊，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咁咪收平啲， 500蚊咁样。咁跟住最后嗰个大妈咧系 掟咗电话地下， 因为个少女唔肯俾1000蚊，同埋报警，因为俾唔到啊嘛。咁啊，上想攞翻个电话报警咯，唯有咁啊掟烂个电话。咁掟烂电话之后咧，其实喺嗰个法律上咧系搞佢唔掂嘅。 系点解咧？ 吓点解咧？ 因为咧，喺大陆好多嘅法例度啦，我唔知道理解系咪完全正确啦吓。大陆好多法例度咧，有个金钱嘅定义嘅。喺我哋理解咧，喺香港偷嘢就系偷嘢，偷一蚊又系偷，偷一百万又系偷，抢嘢就系抢嘢，抢一蚊又系抢，抢一百万又系抢。咁喺大陆咧，好多时会有个有条界线嘅，几千蚊嘅通常。咁电话就系几千蚊啦，系啊，可能系4000或者5000，总之2000啊几呢个咧就系唔入佢。 即系未符合到呢个底线啦。 系啊系啊，我记得我好早时期有一次我讲过亲身自己经历咧，喺深圳俾一班医生铺嘅人去呃我啲钱， 我都未听过嘅， 我都冇听过。 有讲过噶，我有一次内地讲骗子，有讲过噶，即系我自己系我自己喺大陆咁遇到一班医生朋友话验身免费验身， 系 咁跟住咧就免费验身嘅，咁但系就话有啲咩唔知咩病，跟住话医，咁啊帮我贴咗贴纸就话医咗啦，咁系啊贴咗个月度嗰度嘅，咁就话医药费咧就4000几蚊咁样， 你真系有病。 咁我冇钱啊嘛，嗰阵小朋友嚟㗎咋。咁我冇咁多钱喎，冇搞唔掂喎。跟住佢叫我你攞人包出嚟。 买身啦、 啊、买身 啦、啊。你攞人包出嚟睇下几多钱啦、啊、咁样。咁我当时又唔知啊，傻傻地咁样攞人包出嚟真係数喎。跟住佢一见我数呢就一手攞咗啲钱。跟住就话呢度400蚊500蚊我唔记得啦。呢度几百蚊唔紧要啦，见你小朋友收你呢度啦咁样。冇晒啲钱。 就咁啦咩？报警啦，冇报警。 咁佢都好蚀底喎， 真系收4000几蚊个耳贴嚟嘅 喎， 乾隆祖传嘅耳贴就咁黐咗喺 MJ 嘅耳仔度。 咁我当时咧，我识嗰啲都系一啲有做喺官场嘅朋友嚟嘅。咁我翻去就诉苦啦，喊啦，冇得玩，即系我哋谂住去玩噶嘛。咁话喂，俾班咁嘅人啦个钱，佢话跟住嗰个做官嘅朋友都话冇得搞噶呢啲佢好似讲1000以下定唔知几多千以下，即系佢嘅意思系几百蚊嘅案件系。唔会立， 我以为佢哋将佢将嗰班人全部连根拔起铲除啊！ 冇啊， call个军团过嚟欺负我细阵，MJ call 佢。 如果佢仲喺度就可能啊，咁但系总之即系当时就知道，原嚟咧喺内地嗰度就系你明知佢系一班咁样嘅人，明知佢偷嘢，即系你头先讲嘅都系法律以外嘅方法啦。喺法律以外内咧，你系搞佢唔掂噶。 所以点解国内咁多时就话要有啲咩关系啊？识啲权威人士，因为好多。嘢都唔可以用法律去制裁 呢啲，唔系叫做嗰个法治啊，伸展不彰。 唔系嗰个系另一件事。即系首先我当呢个法律系可行嘅。 嗯， 佢直头系而家我当啊，我好想帮你，我系执法机关，我依本子办事，根据法律5000蚊以下不成为呢一个盗窃。跟住就哦，咁你唔成案。 所以民间最后会点样咧？就 MJ 可能 call 咗班组织啊，搵啲雇佣兵啊去覆桌啊，打翻去咯。 咁真系破坏法治咯，即系法治其中一个能够 彰显正义啊嘛， 系啦系啦， 彰显正义， 某程度上系保护翻个受害者。 但系我又觉得奇怪，点解会有条咁嘅例嘅咧？我又觉得古怪，即系点解系即系可能5000蚊？ 我相信佢当其时定嘅原意咧，就系话佢要定个标准，如果唔系喂唔见1蚊又嚟报警，唔见2蚊又嚟报警，同埋呢啲事应该系出现得好频繁嘅，咁佢就唔想话呢啲咁芝麻绿豆嘅事咧，都嚟搞到公安系统啦，咁于是。 就定高啲条线咯。 咁就变成 咁咪少做少啲嘢咯。 系就变成一个咁样嘅。 咁我假设嗰条线系5000蚊，咁我每日偷4000蚊咪冇事，我咪好。 你可以咁理解。所以但系法律治唔到你嘛，假设你偷4000蚊，咁往往民间就会点样揾第二啲人嚟打你咯， 系 揾第二啲人嚟出头咯。 同埋你知道而家现实上其实无论你偷几多钱， 系 即系件事其实就系睇下头先，而家现实上啊喺阿 Win 嘅角喺阿 Win 嘅你头先嗰个讲法就系，其实基本上睇下你识边个咯。系啊，你识你如果你偷阿习近平，你偷400蚊你都死啦， 偷2蚊都死， 系咪先？系咪先？咁你偷咗呢啲平民，或者你偷郭台铭嘅鼓掌啦啲人， 系啊，会除衫外啊， 系啊，咩啊？侠盗罗宾汉啊， 系啊， 系啊。咁咧，我想讲咧，其实香港法例咧都有佢不足之处嘅，譬如咧，我唔记得寻日定前日睇到单新闻，我好惊嗰系八旗嚟噶，就话咧有人咧就用电话就影人群底喺地铁嗰度， 哦，唔系八旗咩？真系 应该唔系啊，有仲坐喺度，可能保释啦， 保释咗出嚟。 咁咧佢啊跪低求饶咁样啦。咁其实咧，据我所知咧，影群底呢一样嘢咧，喺香港其实咧好多时就冇法例去搞佢嘅，即系理论上系冇法例话会影群底 游荡罪咯， 系啦，就用游荡罪监生去 砌佢， 去治个罪啦。 系 咁，但系即系香港就系一个咁嘅法治之都咯，即系我明知你呢件事系有问题嘅，我都揾翻个罪名去俾佢，而大家公众又接受，认为即系 可以彰显正义咯。 我谂个受害者佢都即系唔好话受害者黐线。那个被告啊，佢自己都会认同呢一个系一个合理嘅处罚啦，即系知道自己罪有应得啦，可能。 但其实呢条罪名又唔啱嘅，譬如影群底，你安一个叫做游荡罪。 其实应该有新嘅罪名嘅，应该有类似非礼嘅罪，咁但系而家未有啊嘛。咁但系而香港咧，你系即系虽然有呢个游荡罪，你可以话呢个罪名咧系一个百搭嘅。其实佢可能可以话喂，你哋三个主持人喺度讲呢个节目即系 都系游荡罪。 系啊，都系即系用咗游荡罪去自己。但佢冇咁做嘛，非法集会三个人以上就非法集会，佢冇咁做嘛。佢呢个法治佢唔系净系真系话喂，我就依据嗰条法例去就判你罪咁样。佢个法治得到大家嘅大家认同呢个法治之区嘅地方嘅一个重要之处咧，就系话无论系执法者或者系判决嗰个人，或者系大家民间嘅所有人，佢都会知道点样。是犯法，点样唔系犯法，系啦呢件事咁样大家系认同嘅，咁我哋就愿意去遵守呢个法例啦。就算我系被害者，我系被影群底嗰一个或嘅受害者咁样都好，我都知道哦，佢得到呢个罪名，我觉得佢呢个罪名已经足够啦，我就唔会再用自己私下嘅办法去打佢啊，去自己再犯更多嘅法例去破坏个法治啊嘛。呢、這个就系法治之区嗰个重要之处咯。咁而强国而家究竟去唔去到咁嘅地步，就系、是、呢个大家两。两边好大差异。 而家国内咧，即系当然系去唔到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头先我同阿伯奇咁样一而再咁样再表示翻，就系、是、哦，通过自己嘅关系咯，或者通过一啲嘅非官方、非法律认可嘅方法去惩治呢啲咁嘅人咯。咁所以点解而家话大陆咧？好多时会出现啲癫佬啊，我哋唔好讲到话上访嗰啲咁高层次啊，去希望寻求正义啦。而家反而形成咧，系有啲人咧已经系可能被欺凌嘅一群，咁佢个心里就用大陆嘅俗语就是、心里不平衡啊，就觉得哎呀，自己即系开始慢慢即系已经系神经病噶啦。咁于是呢几年有几多我有唔少噶，打法官啦，斩警察啦，有呢啲咧打法官斩警察咧，慢慢啲。老百姓睇新闻见到就会得出个感觉系咩？好打得好，斩得好，即系啲一般普罗老百姓都觉得做官做公安嗰啲全部都 系 坏衰人 嘅， 系啦，就正义不能够伸张。 嗱，如果你话打警察、打法官咧，呢啲咧系反而系得到老百姓嘅认可嘅，系啦。但系调翻转咧，有更加多嘅人咧系开始产生到系点样啊？早几年啦，攞住把刀冲入个幼稚园里面斩啲幼稚园个学生咯，几岁嘅学生咯。所以而家大陆嗰啲幼稚园全部啲保安犀利过银行噶，系啊，即系会发展到咁嘅。 所 以呢，如果讲到呢一度呢，就要讲下其实香港呢渐渐有下，即係未到咁嘅地步，但渐有人呢去质疑法官啊，质疑个法例啊，有冇偏颇，我就劝大家都尽量唔好咁样嘅。我到而家呢一刻我仲愿意相信呢嗰、那个法庭啦、无论就住所有案件，无论系旺角骚乱啊，DQ 议员啊，佢都淨係一个執法机关，佢確实冇向权力低头，佢唔係话即係纯粹係嗰、那个特首或者中国嘅最高权力机构叫佢点做佢点做，不过冇办法，因为法律系咁写，佢根据个法庭去判啫。因为如果大家都唔愿意去相信嗰个法庭系一个 要另外自己寻求方法呢，咁就即係个法治。 个法治就真系冇㗎啦。咁香港而家我觉得仲系 OK 嘅，咁而家呢个 OK 呢就都仲系要大家守护嘅。但系啊，即系而家有其中一个缺口，就一地两检，咁我哋所以先做呢个节目呢。 都开始唔 OK 啦。 就希望大家用尽可能多嘅方法去守护住啦。 大家呢要留意啊，即系插插嘴啦，就系呢即系开始有啲传媒啊，或者有啲某啲建制派议员啊，开始啲声音就系话，哎呀，我即系啲声音都近呢两年都成日有啊。哎呀，外籍法官唔好嘅，嗰啲乜嘢法官有应该有政治责任嘅，要为国家服务嘅。 系 呢两年咧， 法官应该爱国嘅。 系啦，即系呢啲咧，即系某即系好大程度上一定会干预到嗰个法治噶啦咁样。 我哋所以要撑嗰啲法官，佢哋其实系承受紧呢啲压力，然后佢哋系会识得。 但系法官会有退休嘅一日咁嘅啲外籍法官，咁即系最重要嘅问题系咩咧？新嘅法官上任会唔会真系全部都一定？一定系共产党党员， 系 如果唔系党员就唔可以成为法官， 或者查你政治背景咯。 系啊，咁我希望香港未轮候到咩一日啦。 啊，嚟到尾声真系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 人民嘅嗰个取向系好紧要嘅，即系人民愿意，即系愿意守护呢样嘢。就一见到有任何嘅类似呢一啲咁样嘅声音，即刻出嚟话咁样系唔啱嘅，咁样系唔得嘅，一定有佢嘅影响力嘅。好啦，咁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继续相信有希望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